抛开繁重的工作，放下老人的琐碎事，收拾心情，准备跨越时空，重新认识一位位文学作家，细读他们的文学作品，一起迎接美好，遇见文学。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如果咧2014年嘅时候有留意呢一个节目嘅朋友咧，就会知道咧呢个节目咧其实咧系全新嘅一辑嚟嘅。 系啊，秋婷你好，我哋又遇见啦吓。咁呢一辑嘅遇见文学咧，我哋其实都约咗好耐，即系大家想遇见都唔系咁容易嘅吓，何况不期而遇咧。咁但系无论如何啦，咁我哋而家遇见到啦，咁我都好高兴咧，即系喺新嘅一年啦，咁又会同大家咧走过一篇有一篇一步一步的文学作品，去看看会遇到什么的文学风景，或者是如果见书如见人的话，我们又看看遇到什么的作家和作品。 咁上一辑嘅时候咧，我哋介绍咗30位中港台嘅作家啦，同埋佢哋嘅作品嘅。其实值得介绍嘅作品同埋作家咧，并唔止30个噶嘛。咁所以咧，今辑咧，我哋就会延续呢一段旅程。 系啊，真系好多噶。咁同埋咧，值得介绍嘅作品咧又唔止啦。咁所以有啲嘅作家咧，我哋可能上一辑见过嘅，今辑咧佢会再度出现啦。咁另外咧，我哋亦都有一个宗旨嘅，难得遇见啦，就唔好匆匆忙忙走马看花咁样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希望可以细读呢啲文学作品。有时我哋会讲长啲，甚至乎一本书。咁但係有时呢，我哋会讲单篇嘅作品呢，仔细读佢嘅背景啊、手法啊，或者同今日嘅关系。 为我哋第二辑嘅第一集呢打响头炮嘅呢个作家呢，你都諗咗好耐喎。 係啊，呢一位作家呢，我哋今日如果以年代嚟讲，觉得有一段距离㗎啦。咁係54时期嘅作家嚟嘅。咁但係新闻呢，我哋最近又会再见到佢嘅，就係2016年嘅5月呢离开咗我哋嘅阳光啦。但系咧，佢嘅人生咧，我又觉得唔系一个纯粹话好沉重啊，或者系中国嘅大时代里边充满苦难嘅，即系一种作家咁简单。即使真系面对呢一啲苦难咧，但系我觉得杨绛系非常之令我敬佩，我亦都非常喜欢佢嘅一位作家嘅原因咧，就系佢用一个好松容嘅，好有一副笑脸吓，而且咧系好心眼清明啊，咁样去透视到人生嘅苦难，然后咧为自己或者系其他人咧带嚟安慰。 咁头先黄念恩你提到咧，就系杨绛松容嘅态度，当然咧就可以由佢嘅作品度睇到啦。咁咧其实杨绛咧，佢除咗系一位作家之外咧，佢亦都系一位翻译家啦，亦都有写过舞台剧噶。 系啊，佢最出名嘅，或者系当时系最出名噶啦吓，就系佢写过2部喜剧，咁后来咧就叫喜剧二种咁样出版啦，一部咧就叫称心如意，一部咧就叫做弄真成假。咁其实2部喜剧咧都有啲似英国我哋话嗰种情态喜剧啊，就系讲即系有啲错摸啊嘅情节啊，咁样就似王尔德啊嗰种嘅喜剧。譬如话称心如意啦吓，咁就系讲一个即系大家觉得系一个包袱嘅无依无靠嘅孤女，咁系穷亲戚嚟嘅，大家就成日想将佢转嚟转去，又唔知边个去照顾佢啦咁样。咁但係后来呢，这个孤女呢就原来系遗产嘅最大嘅继承人。这个特别就正如我头先所讲啦，就咁听那个孤女呢可以系好惨情啊。但呢个孤女呢就系成套剧呢都系好开朗㗎喎。咁而且呢系搞出好多嘅笑话㗎。其实我哋呢可以留意呢，头先讲嘅2个喜剧呢都系写于沦陷时期嘅上海㗎。咁当时可以话系喺呢个日军嘅铁骑底下啦，咁其实中国人所受嘅各种嘅民族上边嘅屈辱啊，或者系生活上边嘅苦难咧，系好多嘅。咁但系杨绛曾经讲过咧，如果喺呢一个咁艰难嘅时期咧，能够令百姓大众咧哈哈咁样笑出几声吓，即系会睇佢嘅戏剧而觉得系好笑开心嘅话咧，呢个咧不失为佢对于中国民族嘅尊严嘅一种贡献。咁我自己 己是非常之同意，而且呢是好佩服他有这种想法。其实这种想法呢亦都贯穿了杨绛一生的文学研究啦，同埋他的写作的方向。因为他后来译的西班牙的名著《唐吉诃德》啦，亦都是一个好著名的巨著之余，塞曼提斯这本书亦都是好多睇过的人呢都是话令人笑到肚痛的一部作品嚟嘅。咁所以他为什么会在晚年即是毅然学西班牙文再去译这个名著呢？我觉得跟他人生的选择都有关系。 咁今日呢我哋就唔係揀选咗佢嘅舞台劇同大家介绍啦。咁我哋係揀选咗佢嘅咩作品，而点解我哋要揀选呢个作品呢？ 呢部作品呢亦都係杨绛我諗係最著名最多人谈论嘅作品之一啦。咁就係干校六记。点解我哋要揀选呢？表面上呢有好多原因我哋唔应该揀选嘅。因为呢大家会觉得啊，其实文化大革命已经距离咗我哋好远啦。虽然最近就是文革五十周年啦，咁亦都有好多活动啊，大家去反思翻呢段历史。咁但系佢里边讲嘅嘢，譬如话下放啊、劳动改造啊、知识分子嗰种嘅迫害啊嘅情况咧，而家我哋觉得好似一去不复返噶啦，或者系希望佢唔会再翻转头啦，起码。咁但系我觉得点样面对一个动荡嘅时期去自处啦，同埋点样去同嗰个时代同其他人嘅相处，维持一个尊严，同埋喺一个相对唔清醒嘅政治环境之下保持清醒咧，呢个就无分几时吓，我哋都需要有嘅吓，或者系喺呢一个回顾历史、回顾文学作品嘅时候咧，需要有嘅一种态度系可以参考嘅。所以咧，我自己觉得《干校六记》咧系一本几时再睇咧，对于我嚟讲咧好有反省作用嘅一本书。咁但系佢亦都系一本好窝心嘅本书，我唔知点解吓。虽然我哋都唔会有呢个经历啦，或者好多即系关于文革嘅事情，我哋都系靠电影啊、小说啊，或者系双向文学会睇翻嚟。咁但系《干校六记》咧，毕竟都系散文嚟嘅，即系话佢唔系虚构嘅作品。咁我哋真系冇乜几可咧，有呢一个机会可以去亲历中国现代作家吓，两位都可以称为系最有才华嘅才子钱钟书同埋佢夫人杨绛喺干校嘅呢一段生命里边好重要嘅历程，而且亦都睇到佢哋点样喺一个荒谬嘅政治环境里边，佢可以好有尊严咁样，我觉得系成功咁样走过咗呢一段日子。所以咧，佢用呢个书名啦吓，《干校六记》，亦都令我哋会谂起沈复嘅《浮生六记》啦吓。呢部古典嘅散文咧，其实我哋细个都读过，好似好多人都有读嘅，好似而家嘅教科书都有讲嘅吓。唔知秋婷你记唔记得啦吓？就系讲《闲情寄趣》嘅其中有一篇。 哦，记得， 系就讲个细路仔如忆童子时，能将目对日，明察秋毫。咁啊，将啲夏蚊啊，夏天嘅蚊咧就睇成群鹤舞空啊，放啲烟喺个蚊帐。咁嗰一本咧就其实系嚟自《浮生六记》。咁《浮生六记》咧就系沈复由童年嘅记趣，到成长之后再记佢同妻子之间嘅生活嘅故事、琐事，同佢妈妈嘅故事。当中亦都有一啲经历咗战火啊、乱离啊咁样嘅背景咯。咁我觉得呢个六记摆翻喺《干校六记》里边嘅书名咧都好贴切嘅，即系好似令人体会到你回望翻。人生你要记录件事或者六种的情感，你会揀啲乜嘢去记呢？咁虽然钱钟书就为干校六记写个序，佢就话唔系好鍾意浮生六记呢本书，但係干校六记当然个意义亦都唔同啦。所以我自己觉得啦，就係一部可以好多嘅角度去睇，而且令人有感觉嘅一本书囉。 嗯，最初我睇呢个干校六记嘅时候呢，有朋友问我哎睇緊咩书啊，咁样话干校六记。咁佢哋就话咩嚟㗎，咩叫干校啊，咁样。如果对于文化大革命嗰段历史冇乜认识嘅朋友，真系唔会知道干校系乜嘢嚟嘅。 系啊，其实佢就系1966年，即系响应呢个毛泽东喺1966年5月7号所谓五七干校啦吓嘅一番嘅讲话，就系希望改造，主要系知识分子啦，咁就会送佢哋去呢啲干校。咁但系干校其实唔系一间学校嚟嘅，其实系散播喺唔同地区，大部分都系农场嚟嘅，俾啲干部去学习嘅一个地方啦。而去教呢啲人嘅人咧，反而就系啲工人啊，或者系农民。咁所以《干校六记》里边都讲到好多好讽刺嘅事情嘅，即系譬如话呢啲农民要去教翻呢啲知识分子嘅时候咧。 其實啲農民覺得好辛苦，或者啲工人成日去練鋼咁樣做一日咧，一啲都唔覺得攰。你而家唔使我做嘢，坐喺度要同你哋講話，要教導你哋咧，我覺得非常之攰。咁所以呢個運動本身嘅荒謬性，我哋可以睇到啦。而家隔住個時代，咁但係喺當時咧，每個人都覺得個方向係正確嘅，並且即使知識分子自己認為都係一個好好嘅反省翻自身啊，或者係思考翻自己嘅位置啊、態度啊。所以咧，我覺得楊剛寫咗一個好誠實嘅一本書啦。我哋亦都唔好忽視咧，《鋼校錄記》嘅出版時間係1980年嘅。咁嗰陣時其實係距離文革結束或者係即係比較鬆動嘅一種思想狀態之下，這個三中全會之後，其實真係差1-2年嘅啫。即係話佢嘅膽識啊，我覺得或者係呢種嘅勇氣咧，都好可嘉嘅。即係話經歷過咁大嘅一個所謂10年浩劫，你可以即刻寫翻一篇反省，而且呢篇反省係寫得咁有情，唔係嗰種官樣文章，但係又好誠實、好真實，係好值得我哋重讀嘅。 嗯，咁呢个时间咧，即将进入咧我哋细读《鋼校錄記》嘅部分啦。咁、今日咧，黄念欣我哋拣选咗咧就系《鋼校錄記》入边嘅第一篇啊，《下方機別》入边去细读嘅。 是啊，當然啦，要下放去幹校咧，就唔係嗰間學校好近嘅，而係要同家人咧好長時間咁分別啦。咁所以寄別咧就係佢嘅第一篇。咁我哋而家選嚟嘅呢一段咧，我覺得佢唔係淨係空泛咁講離愁別緒，而係講楊剛點樣為佢嘅丈夫作為先遣隊要去準備家私啊、準備衣服啊、打點嘅時候咧，佢所呈現嗰種嘅無微不至啦，同埋真正嘅一對中年夫妻別離嘅時候嘅各種情緒。 只有一個星期自備行裝，可是麥全要到了末了2天才得放假，我倒借此賴了幾天學，在家收拾东西。这次下放是所谓连窝端，就是拔擇下放，好像是奉命一去不复返的意思。没用的东西、不穿的衣服、自己宝贵的图书、笔记等等，全得带走，行李一大堆。当时我们的女儿阿元女婿得一，各在工厂劳动，不能叫回来帮忙。他们休息日回家，就帮着收拾行李，并且学别人的样，把箱子用粗绳子密密缠捆，防旅途摔破或压塌。可惜能用粗绳子缠捆保护的，只不过是木箱、铁箱等粗重行李。这些木箱、铁箱，确也不如血肉之躯经得起折磨，经受折磨就叫锻炼。除了准备锻炼，还有什么可准备的呢？准备的衣服如果太旧，怕不经穿；如果太结实，怕洗来费劲。我久不逢人，胡乱把内装的料子用缝衣机做了个无肩的兔子，准备经年不洗。我补了一条裤子，坐处像个布满经线纬线的地球仪，而且厚如龟壳。麦全都很欣赏，说好极了，穿上好比随身带着个座椅，随处都可以坐下。他说不用筹备得太周全，只需等我也下去，就可以照看他。至于家人团聚，等几时阿元和德一乡间落户，待他们营养吧。 啱啱就听完咧《鋼校錄記》入边嘅第一篇《下方機別》嘅选段啊，我想问啊，其实有錄記咁多噶嘛？点解你会刻意要拣选呢个篇章俾啲听众去听咧？ 咁头先我哋都听到啦，吓嗰一段。第一方面就是鋼校的本質最令人痛苦的，在這裡我們整本書看到的未必是真的什麼的勞動，雖然勞動如果以我們今天的體質來說都覺得很辛苦，要我作井啊、耕作啊，但是實際上比起我們所了解的文化大革命裡面，譬如說牛棚那個生活或者是一些很殘酷的批鬥，下放去鋼校是相對地好一點的。所以呢，我覺得《鋼校錄記》裏面其實最令人 觉得痛苦嘅呢，未必系身体上面或者系精神上面嘅各种虐待咁，而系亲人真系要分离嘅痛苦。咁喺下放记别里面其实已经开始讲咗下，即系本来钱钟书同杨绛同埋佢嘅女圆圆啦，即系一家三口，如果我哋睇过我们三嘅人都会知道，即系呢个家庭嘅美好点样喺干校六记开始嘅时候呢，其实已经分崩析离啦，即係话大家各自四散。咁所以我觉得别离係干校对人性嘅最大嘅考验，咁所以我哋会揀咗呢一段啦。咁另外呢亦都可以睇到打点佢嘅行装嘅时候嗰、那个细致啦，咁同埋隐藏咗嘅伤感。譬如我哋头先听到嘅好短嘅时间仲要日日去上学习班，咁但係呢就要将自己嘅书啊家具啊等等咧，要一个星期内咧系好好咁装箱同埋运送啦。咁喺装箱嘅时候咧，我觉得佢用咗好实在嘅一种描写，就系话呢啲箱子咧，佢哋都用一啲粗嘅麻绳密密咁样捆绑，以防咧摔破啦或者系压坏。但系佢就话可惜。能够用粗绳保护嘅只不过是木箱铁箱这些粗重的行当。这里没有说，但是他就说人的血肉之躯我们就不可以用麻绳这样去保护，就是说令他最担心的生活自理能力不是很好的丈夫钱钟书就不可以这样去保护他了。但是呢他反过来呢就写了一句不过都对的，去用麻绳捆住这些箱子去保护他，因为呢铁箱木箱呢的确不及得上人的血肉之躯咧，咁抵受到各种嘅折磨。呢一句咧，我觉得转折之下，我哋真真正正可以理解到一个妻子对于丈夫即将要远离嗰种嘅碰撞啊，或者系身心即将要面对嘅挑战咧，系几咁担心。 关于呢个下放记别咧，除咗你拣选呢个选段能够即系撼动我之外咧，其实我觉得咧有一度咧，我都觉得好震撼嘅，就系咧佢描述咧佢嘅女婿啊，得一啊。即是因为被批斗要被逼他要交出一些名单的时候呢，就选择结束了生命。但他真的短短两句而已，就没有很详细去描述，也都没有讲到他自己的个人感受。 是啊，得一这一段呢，如果大家看过我们三就会有再详细一点的了解啦。但是这一段呢，我想反过来即他的不舍呢，这个我不想用一个好像很刻意的留白这个字啦，甚至不是刻意的留白，而是人到最伤感的时候呢，将他的女婿得一因为不愿意供出名单而了断自己的这个事件呢，是减到最少的那个描写。但是即如果我们知道他的对比，即是他开头的时候他们两夫妻都分别去干校的时候呢，都提到就是说如果圆圆有得一去照顾呢，我们都很放心啦，即是我们唯一的宝贝的女儿有一个这么正直这么好的女婿，很放心。那怎知就是人命危浅，即是在这些时候突然间转过头，我们揭了几页就会发现这个噩耗的消息啦。还要后来他再见钱钟书的时候要隐瞒这件事，因为大家都知道已经年老了，再未必可以承受到这些的打击。杨绛作为这个家庭里面的中心，这个真是的支柱，不单只是经济支柱啊、体力上啊，而是一个精神的支柱，所有东西是他自己去支撑，我们也都会看到。 那其实除了下放记别呢是值得推介给听众之外呢，还有哪个篇章你觉得可以再跟大家介绍一下的呢？ 在下放记别里面，我觉得他最特别就是将很多我刚才讲过他为他打点准备的东西写得很仔细啦。其实就讲了干校令人最担心的其实就是家人的安全和安好。但是他也都会记一些实际的生活里面的细节的。我觉得这个作井记录呢，就是一班人本来完全没有作井的经验的，那去钻地掘井水记这个劳动呢，我觉得也都很特别。别嘅一篇吓，呢个系第二篇。咁喺作井记录里边，我觉得可以留意嘅就系，其实杨绛系贯彻咗写文要真诚嘅呢一面。喺到作井记录里边，其实佢对农民系有一啲意见嘅，譬如。 不問自取咁樣，即係攞咗佢哋好多辛苦種植嘅成果啊，因為佢覺得佢哋係一啲知識分子，平時唔使耕田就有嘢食嘅，或者你哋竟然會戴手錶嘅咁嘅人，覺得我攞你嘅嘢食係好應該。咁呢啲佢都好真誠咁樣寫出嚟嘅一面。咁但係同時咧，佢亦都只係呈現咗眼見到嘅一個實況啦。咁我覺得佢係真誠得嚟，對嗰啲農民咧，亦都係一種公平咁樣嘅文筆啦。另外亦都有啲有趣啲嘅，或者係有情感啲嘅啦。譬如話，我知道阿秋婷你都好似好鍾意嘅一段係嘛，就係、是、小崔寄情。 冇錯，因為咧佢勾起翻我以前咧細個嘅時候咧，屋企有養過一隻狗啊。 嗯， 佢亦都有提到佢話小崔咧，其實都會護送佢由一個地方去到另外一個地方，無論有幾遠，佢都會跟住喺身邊啊嘛。咁、我以前都有一個咁嘅經驗啊，所以我睇嘅時候都真係忍唔住眼濕濕啊都。 嗯，我諗呢個都好特別嘅，即係話幹校六記咧要記咁多嘢啦，咁但係唯一要記情嘅一篇咧，講嘅再唔係佢嘅親情啊、難捨之情啊等等，而係記一隻狗，從一隻狗身上去睇幹校裏面嘅情。咁喺小崔寄情裏面呢，我哋睇到人喺呢個動盪裏面好難去保有自己嘅安全嘅時候呢，有一隻狗突然間進入咗呢啲人嘅生命裏面，咁然後大家既想保護佢，但係外部又有好多可能一啲政治嘅方向啊，或者係決定叫大家咧就唔好太過留戀一啲資產階級嘅玩意啦，即係養狗啊、養寵物咁樣。咁大家又要壓抑住一啲好自然嘅情感啦，唔敢俾啲太好嘅嘢佢食啦。譬如有一次將一啲自己嘅百萬頭嘅碎喂咗小崔嘅時候，俾一個農民見到嚇，咁就哇你哋用百萬頭去喂狗，即係呢種嘅壓抑嘅感情。我哋会睇到啦。咁另外，好似你讲啦，就系话能够保存咗保护人嘅，可能系狗。咁但系反过嚟，杨过后来又要保护翻小崔。咁最后小崔都系难逃分离嘅命运啦。正如干校里边嘅所有人，但系咧佢哋分离嘅时候，杨过就系同钱钟书讲话啊，而家唔知道小崔点样啦。钱钟书话可能俾人食咗噶啦，咁样，因为当时食狗肉都系好常见啦。咁但系杨过话食咗都。仲算啦，咁样即系话好似了件心事咁。佢话只可惜，可能佢做咗个妈妈，要养住几只嘅小狗，然之后唔知去边度去搵嘢俾佢哋食，又瘦又老咁样。我谂佢呢度都讲咗一种喺苦难里边幸存者嘅情况啦，吓，即系话有时喺一啲灾难里边死去嘅人，可能唔系最令人难过嘅，可能幸存落嚟嘅要坚毅咁样一步一步咁走完呢个阶段咧。可能是最令人不可以放心咯。 嗯，我相信咧看过《干校六记》的朋友咧，都不会反对咧。其实杨绛咧，佢嘅文字咧系哀而不露，或者叫做怨而不露啦，好内敛同埋好平静、好平淡咁样将咧一啲事实咧讲翻出嚟嘅。咁正如一开头嘅时候咧，黄念恩有讲到咧，就系好欣赏佢嘅嗰种嘅松容嘅态度。唔知系咪因为呢种咁嘅生活嘅态度咧，所以杨绛咧系好长寿，有104岁喎， 系啊！如果我哋个节目可以讲下养生之道，即系睇文学嘅话咧，我谂杨绛都系一个我哋好愿意学习嘅对象啦。不过咧，中国嘅知识分子如果生于20世纪嘅话咧，真系经历咗中国最多苦难嘅100年啦。咁所以杨绛嘅104岁，你可以话佢系非常有福气嘅长寿啦。但系我自己其实喺16年听到佢离开嘅消息嘅时候咧，我反而系有一种觉得啊。钱家一家人终于团聚啦，咁样嘅感觉。咁因为钱钟书同埋佢嘅女儿相继离去啦，咁其实杨绛亦都好长嘅一段日子咧，一个人默默咁样思念佢嘅丈夫同女儿嘅。所以咧，一方面我觉得人要面对各种挑战动荡嘅时候，要有一个好似杨绛咁正面啦、清明嘅心态之外咧，我哋亦都希望咧喺一啲咁荒谬嘅历史咧，系唔会再重复咯。 嗯，咁今晚咧节目时间。差不多了，下个星期日晚的8:30同样时间再同大家遇见文学。